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新年致辞。他说希望2022能够成为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复苏之年。然后是波兰滑雪协会会长对中国媒体表示非常期待马上就要举行的北京冬奥会，相信北京严格的防疫政策对冬奥的安全举行将是极大保证。然后我们还要关注的是已经具备通气条件的俄罗斯到德国之间的天然气输气管道北溪二号水到渠成之际却迟迟不能够开通运行，政治角力阻挠着能源的供给。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关注的是来自新加坡的消息，关注疫情期间新加坡华文书店的数量为何增长了。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联合国，当世界迎来2022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呢发表了新年致辞。他说：“只有人类团结互助、同舟共济，方能在2022年实现复苏。”古特雷斯在致辞中表示，当世界迎来2022年之际，世界的贫困在日益加剧，不平等更加严重，新冠疫苗分配不均，气候承诺未能如期兑现，冲突持续不断，分裂状况严重，误导信息泛滥。这不光是对全球政策的考验，也是对道德的考验，对现实生活的考验。他还说，人类能够战胜这些考验，前提是我们要致力于使2022年成为所有人的复苏之年。好，我们就首先来听他对2022的新年寄语。 The world welcomes 2022 with our hopes for the future being tested by deepening poverty and worsening inequality.By an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COVID vaccines, by climate commitments that fall short, and by ongoing conflict, division, and misinformation. These are not just policy tests, these are moral and real life tests. And they are tests that humanity can pass if we commit to making 2022 a year of recovery for everyone. Recovery from the pandemic with a bold plan to vaccinate every person everywhere.Recovery for our economies, with wealthier countries supporting the developing world with financing, investment, and debt relief. Recovery from mistrust and division, with a new emphasis on science, facts, and reason. Recovery from conflicts, with a renewed spirit of dialogue, compromise, and reconciliation. And recovery for our planet, with climate commitments that match the scale and urgency of the crisis. Moments of great difficulty,are also moments of great opportunity to come together in solidarity, to unite behind solutions that can benefit all people, and to move forward together with hope in what our human family can accomplish. Together, let's make recovery our resolution for 2022, for people, planet, and prosperity. I wish you all a happy and peaceful New Year.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呢，再是一段全球连线，我们来听波兰滑雪协会主席阿塔伊娜日前呢接受了中国新华社的专访，谈到了他即将率队前来北京参加冬奥会的期待心情。塔伊娜特意说，中国实行了严格的防疫措施是正确的决定，感谢这些措施，我会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感到安全。 Także to na pewno będą inne igrzyska niż te, w których uczestniczyłem, a uczestniczyłem do tej pory w 7 igrzyskach olimpijskich, to będą 8. 塔伊娜表示，北京冬奥会呢和往届不同，这是我的第八届冬奥会了，因为疫情它是不同的、特殊的，防疫措施也是必要的，我们完全理解。说实话，我非常感谢这些防疫措施。 因为在疫情期间最重要的就是安全的举办体育赛事。如果一个人抵达中国并且是健康的，他会感到很安全，在那里不能够随便接触到其他人，因此呢，感染的几率是非常少的。因为所有参赛者每天都需要接受检测，所有病例都会被及时的发现。我确信主办方指定这些防疫措施是做出了正确严格的决定。 Zdrowi przyjadą na te igrzyska i będą codziennie sprawdzani, to mogą się tam czuć bezpiecznie niż gdziekolwiek indziej. Naprawdę, no... 当被问到一些国家对北京冬奥会进行所谓抵制时，塔伊娜说，如果某个国家因为政治原因抵制冬奥会，那我肯定不能同意，体育应该超越其他问题。虽然一些国家进行所谓抵制，但所有运动员都将参加冬奥会，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而对于本国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的表现，塔伊娜十分的自信，她说，波兰有望在跳台滑雪项目中夺得奖牌，无论是个人赛还是团体赛。而这一届冬奥会，波兰的斯托赫依然是夺金的热门，相信他能够找回自己的最佳状态。当他发挥自己的水平的时候，他就能够赢得每项赛事。斯托赫意志坚定，我要强调，我说的是奥运会和世界杯多项冠军头衔夺主。斯托赫呢，已经获得了三枚冬奥金牌，这些经验将是他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宝贵优势。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Мы что ли ставим ракеты рядом с границам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Нет. Это же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своими ракетами пришли к нашему дому. На пороге нашего дома находятся уже. Ну разве это какое-то избыточное требование? Не ставить больше никаких ударных систем?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您刚才听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的元旦讲话上痛斥美国背信弃义，不顾当年的口头承诺，将北约进行了四次东扩。俄罗斯的红线是绝不允许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绝不允许美国和北约国家将进攻型武器部署到乌克兰。普京反问道，如果俄罗斯将这样的兵力部署到美国的边境，美国会作何感想呢？眼下，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被认为是全球最可能爆发战争的地方。上周，美俄两国领导人进行的电话会谈依然没有结果。白宫方面表示，拜登给普京列出了两条路，一是给局势降温的外交途径，另一条呢，则是以威慑为主，包括警告俄罗斯一旦选择继续推进对乌克兰的入侵，会有严重的代价和后果。其后果呢，可能会包括切断俄罗斯与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的联系等等严厉制裁，以及加强北约的军事力量。而针对美方的威胁，普京也当即警告，如果美国一旦实施制裁，两国关系可能会彻底崩盘，我们的后代会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近来，美俄之间的不信任已经突破了冰点。美国和北约称，俄方近期在边境集结了数万军队，伺机入侵乌克兰。而俄方呢，则是否认了入侵之说，强调北约威胁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俄罗斯方面有权在本国领土调动军队。普京用退无可退来形容俄罗斯面临的北约压力。普京对媒体表示，我希望国内外所有人都要明白，这不是我们不希望任何人跨越红线的问题，问题在于我们已经退无可退。俄罗斯的愤怒有其历史原因。俄罗斯外交部近期披露了一份历史文件，在冷战结束前期，当时的叶利钦和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之间有过一份口头的君子协议。苏联从东欧以及东德地区的撤军条件就是北约不会东扩。但普京表示，北约在这个问题上很明显欺骗了俄罗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打破了这一口头协定，在中东欧吸收了13个新成员，大踏步侵蚀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北约的战机导弹已经部署至了俄罗斯家门口。近年来，鼓动乌克兰加入北约，更是动了俄罗斯的最后一根红线，俄罗斯不得不示警欲威。就像刚才普京所说的，这是美国提着导弹来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如果俄罗斯在加拿大或者墨西哥部署导弹，美国会作何反应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的愤怒并非是口舌之快。前几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之后，北约事实上没有理睬普京提出的有关暂停在欧洲部署新型中短程导弹以及制定相互措施来消除现有顾虑的倡议。近年来，北约每年会对俄罗斯周边做30次的大型军演，大部分都是以俄罗斯作为假想敌。 2021年的5月和6月还举行了从美国和西欧向东翼增援4万兵力的欧洲捍卫者2021系列演习，直接针对的就是俄罗斯。当前俄美双方都拿出了强硬姿态，被认为是所谓瞪眼游戏的需要。2022年的1月9号到13号，俄方将会分别和美方、北约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会谈。俄方要求美国和北约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全保障承诺，包括北约停止东扩，不纳入更多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不在这些国家部署军事力量。可以预料，美国以及北约是不会轻易答应的。乌克兰的紧张局势也不会消减，像这样一种结构性矛盾决定着美俄角力仍会持续。 Это ещё и глупо для тех, кто не даё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аботать этой системе, потому что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е поступление объёмов газа на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рынок безусловно понизило бы цену на бирже, на споте. А поскольку многие страны,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включая ту же Украину, которая зависит от спота сегодня. 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月3号对该国媒体表示，俄罗斯与德国之间铺设的北溪2号天然气输气管道已经准备好投入运行了。目前该项目所有进程都将取决于我们的合作伙伴，这就是德国的消费者。一旦欧洲的监管机构对于项目的运营商进行认证，该管道就可以开始向欧洲大陆运送大量的额外俄罗斯天然气了。该管道计划每年从俄罗斯穿越波罗的海运送大约550亿立方米天然气到德国。 Это их собственный выбор был. Они не хотят нас покупать напрямую. И для них цена бы упала. И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Просто сами себе подрезают суп, на котором сидят. Это удивительно, но ладно, это их выбор. 普京说呢，现在欧洲能源价格高企，但是却因为政治的原因呢，人为的阻挠这样一条管道的输气，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眼下欧洲正面临着严冬以及能源供应紧张，今年欧洲的燃料以及电力价格又创新高，库存水平极低。可是隔着这样一条现成的输气管道，但是德国的监管机构却已经表示，预计不会在今年上半年对北溪二号运营商进行认证。理由听来也十分的怪异，理由是这次推迟呢，是因为这家公司需要设立一家德国的子公司来遵守欧盟的法律。这向眼下能源需求旺盛的欧洲市场发出了信号，这个冬天是用不上了，很可能要等到下一个冬天进行储气工作的时候，俄罗斯管道方可能开始运行。北溪二号从建设以来就是一波三折，最初呢，这条管道预计是2019年底就可以投入使用，但是面临了多重的压力，包括了美国针对该项目保险公司以及管道铺设船实行制裁。这个项目呢，最终于2021年的9月完工了。但是德国和美国已经表示，今年早些时候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增加了驻军，如果俄罗斯攻击乌克兰，那么这一管道运作可能会受到影响。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从新年伊始呢，在新加坡的咖啡馆以及大排档里实行了一种新的餐盘返还制度，就是食客们呢吃完饭之后要把自己用的餐盘放回到指定地点。餐饮业者表示，对于食客们来说呢，这可能只是举手之劳，但是却可以极大的帮助他们提高清洁工的工作效率，减少工作量，还能进一步增加餐厅的翻桌率。现在这种餐盘的返回制度呢，已经写进了新加坡当地的行政法规当中。如果屡经教育不改的发现重犯了，可以罚款300新加坡元。这项制度在经过了2个月的试用期之后呢，从新年伊始开始正式实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随新加坡新传媒 8 World 的记者一起走进实行这项新规制度的新加坡的大排档，来看看民众的反应们如何。 食品局人员中午在杜佛湾咖啡店展开执法行动，如果发现食客忘了归还碗碟，他们会上前提醒。 会比较好，就是会帮助到，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只是说就是我们还是亲身提醒，用那个比较和气的方式，有些还是会挺固执的，可是好像有需要的话，我们的工人也可以帮忙。 据观察，大部分的食客都自动自发地归还碗碟，有家长认为这是种机会教育，让小孩子从小养成这样的好习惯，但也有人认为对于行动不便的人，执法人员应酌情处理。 老人会不方便，因为他们行动不方便，还是地上滑， maybe 可以说 like excuse 他们。 很多人还给他的，他们放在那边老回去了，没有幸福了。 但有清洁工人反映，每天还是会有人将碗盘放在错误的地方。 有时他们放错，我们跟他讲，他们说：“哎呀，跟你们拿来，你就讲东讲西这样。”他们不要拿过去，那我就自动拿咯。 拥有36家咖啡店的金山岭饮食集团表示，桌面清洁促使翻桌率增加，清洁工人得更频密地为桌面消毒，工作量并未减少。业者发现，经过2个月的适应期，食客更懂得替人着想。 觉得挺欣慰的嘞，我发现很多顾客哦，现在其实吃完了那些食物，还帮忙把桌子给擦干净，让第二个桌子的顾客可以立刻食用，是一种人民的一种素质的一个改观。 对于食客们来说，返还餐盘呢只是举手之劳，但对于商家来说却省了大事儿。好，下面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新加坡的华文书店。人们都说书店是城市的书香，但是呢，在今天这个网购时代，要想把一家书店经营下去并不是易事。而在新加坡疫情期间，当地人却发现这里的华文书店比过去还增加了一些，而他们在经营上呢，也使用了一些创新的手段，希望能够帮助书店达到预期的营业目标。他们是怎么做的？好，我们就随 8 World 记者一起走进新加坡几家新开的创意书店。 12月下旬，在丹戎加东正式开幕的这家书店，空间不到33平方米，摆放许多新马和港台作家的书籍。顾客来到这里，可以轻松自在地看书。 我们一开始是以网络书店起家，所以我们经营网络书店大约也有差不多2年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大概已经知道我们的读者群是哪一些。我们主要的业务呢，是我们的这个出版的业务，也有包括想要培养新一代的这些读者。 开幕前，实体店已经试营运4个月，门市营收目前是网店60%，实体店40%。因应疫情下的常态，书店也打造了无现金交易平台。 书店打造数码化跟自动化的交易，所以您在这边买的任何一本书不再需要柜台，而是直接用您的手机的支付系统呢，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消费。主要的考量也就是在疫情之下，能够减少人与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书的这个物流，我们都有一个系统在管理，然后这个系统呢和我们这个我们当场结账的那一个系统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用手机，然后我们没有传统这个柜台，所以我们用手机呢，我们就可以检查这个书到底有还是没有，然后我们也可以用手机来扫码来直接结账这样子。 和许多书店一样，海丰书屋的营业模式结合了出版和书店，收入主要是来自出版业务。出版社一年出版7本书，其中也包括电子书。尤其疫情期间，电子书趋势看涨，无疑提高了本地作家在海外的能见度。 电子书是有在上升的这个趋势，至少上升了3到4成。已经出版的书有7本，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共有7位作家。那这7位作家所有人的书，我们都有做成电子书，也都有发行到港台去。对，然后部分的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网店呢，也有我们的这个书。 本地新锐华文作家周昭亮去年5月出版新书后，不论在海内外的实体和网络书店都能买到他的书，让他对新加坡华文市场更具信心。 把我们这边的华文的文学发到其他的地方，让他们了解我们这边的声音，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步。尤其是从前他们可能不看太多华文书，不看本地的创作的人，我们发现他出来。这些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一个开放的书店呢，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此外，书本的网络代购服务也是一大卖点。订一本书到新加坡需计算书本重量和运费，光是买书的额外费用就比原书价格高出一倍。但海丰书屋平均每周都会从海外空运书籍，透过书店代购不仅节省了运费和时间，也能更快得到咨询服务。 他们可能觉得，哎，我买一本书十多块，可是我的运费三四十，他可能就觉得有一点贵，那他就不想要这样子。他很可能就是在我们这边买一本书才可能二十出头，对，所以他就不会觉得那么有压力。比较大的机构，他们很可能是需要写电邮进去，然后可能需要等个两三天才会有人打回来。所以如果一个比较小的企业的话，我们就可以提供比较个人化的服务，就是说，哎，你想要问的东西，我们可以帮您回答。 在几乎任何物品都能上网购买的年代，实体华文书店要生存，还需逆向思维，透过人性化和个人化的服务，打造经营优势。 刚才呢，我们是随记者走进了新加坡著名的连锁书店海丰书店，他们使用了创新的网络营销等等方式呢，来提升书店的经营效率。而在疫情当中呢，人们发现在新加坡读纸质书的人反而更多了，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困在家中呢，看看书是最好的消遣。那么像海丰书店就表示，在疫情期间，他们的新书的销售额增加了30%到40%，真是一个好消息。同时，这些书店也不断地希望能够增加一些线下活动，来打造读者和书店之间的粘合度。 去年2月，在乌节路商圈开设这家来自海外的大型华文书店，原以结合餐饮和活动展览为卖点，但受到疫情冲击，餐饮和实体活动业务无法全面展开。但书店藏书丰富，仍吸引不少爱书人前去过过书瘾。经过将近一年的经营，实体书的销售占了整体营收的60%，已达到书店的预期目标。 因为主要是不能出国的关系，变成他们只能在国内。那在国内的话呢，刚好我们也才开业，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景点，就有更多的进来。当然首先是因为参观，在参观之余就发现，哎，新加坡还有这样子一间比较完整的华文书店。 书店特别打造了像这样一个下沉式阶梯的剧场阅读空间，让读者来到这边可以坐在这边悠闲放松的看书，同时也希望在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就在这样的宽敞场地举办实体活动。书店的一廊空间就是为了让平常较少走进美术馆等艺文中心的人得以亲近艺术。书店至今已举办9场美术或实体展览，举办这些展览所收取的策展费用有时高达每月营收的30%。 顾客他在进来书店那儿，他实际上也可以走进我们的画廊，最好的表现他可以占了我们的2到3%。 除了进口国际知名著作的华文翻译书之外，书店也以中国历史和文学著作为选书主轴。此外，书店同本地多个出版社合作售卖华文书籍，并且每周公布销售排行榜，掌握华文书的市场趋势。尽管需要多方位经营以维持生存，但受访华文书店都认同纸本书还是销售的核心价值。为了推广阅读风气和刺激书本销量，举办更多实体活动都是他们共同期待的。 我们也很积极的就是说和新加坡的学者和中国的学者做这样的一个沟通，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在中央书店进行一个长期的分享活动。一是大家可以真正的寻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那么第二呢，也是可以在这样的长期的合作过程中寻找到一个 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 其实我们会想要做更多的这个活动，因为毕竟这一年多来我们出版的作家其实也不少，其实我们也想要邀请就是海外的作家就是过来和我们就是本地的作家做一些对谈啊、交流啊，甚至是一些工作坊啊，其实都好，就是可以开放给大众，就是让他们觉得可能文学不是一个这么崇高的一样东西，其实它也可以很普及化，就是它并没有那么遥不可及。 好，听完来自新加坡的报道，我们的环球三十分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三十分钟捕捉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剧场。 Coming up next is Theatre Works International. It's 9 a.m. Beijing time.